天福及子及先生，你知唔知啊？嘛，人前嘅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呢个时刻又聚埋一齐咧，去聆听你俾我哋嘅教导。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我哋好多时我哋都心好多嘢都系身不由己，但系我哋紧紧咁记住，我哋系天主徒，我哋喺你嘅天主预备喺我哋嘅前面嘅路咧。我哋跟住你走，我哋喺每一刻每一个时间都能够，喺我哋周围嘅环境里边咧，都记起天主你嘅说话，去带领我哋走前边嘅更多一个目标。喺每一个目标里边，喺我哋周围嘅人。不斷地更新我們在福傳路上面不同的走，你走右邊我走左邊，但是我們同一個目標都是走到天主你的面前。我希望你繼續帶領我們一起走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恩寵。希望在今晚藉著我們在19和20章裡面都能夠看到天主你俾我哋知得更多，以上所求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好，嗱，因为罗 Sir 将话带祈祷嘅时候咧，希望罗 Sir 唔好介意吓，我只系俾大家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好少好少会用一个概念，即系有人我知道有都有好多人用过嘅，不过咧其实我哋唔。要那些概念呢有時會清楚一點就是什麼我們說天主徒這個字那我們呢其實是用天主教徒不用天主徒要是就基督徒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會這樣說應該用基督徒呢因為我們當然我們很多教友呢或者 很多我們的弟兄姊妹呢會想就說因為基督徒呢基督教以為是他們專用的我哋即係好似唔關我哋事，或者話唔係我哋用嘅。其實唔係基督徒咧，係所有相信基督、跟隨基督嘅人用嘅。咁而天主徒我就話咧，即係我哋話天主教徒，因為天主我哋好難跟隨天主嘅。我哋可以話我哋相信天主，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即係徒弟啊嘛，師傅徒弟啦嚇。個教徒啦，所以咧，我哋話天主教徒或者話基督徒，我哋跟隨耶穌基督走向天主，咁即係俾大家有個清晰少少觀念啦。咁我哋咧就去19章咧就講及保祿喺厄弗所。咁厄弗所係咩咧？厄弗所係其實係羅馬亞細亞省嘅一個首會嚟嘅。即係一個省會嚟嘅，呢個厄弗所咧都係一個政治同埋商業嘅中心。佢哋厄弗所有一個點講啊？佢哋引以為榮或者話好自己誇耀嘅地方咧，就係咩咧？佢有一個叫做阿爾特米女神廟。呢個女神廟咧，其實下低我哋讀陣間讀呢兩章裏邊咧都有提及嘅，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神廟，佢呢個神廟咧就因為呢個出名，所以咧佢哋自己覺得即係 power of 呢樣嘢啊。佢喺阿保祿建立厄弗所教會嘅時候咧，其實佢第一次已經上去噶啦。第一次咩？佢上一次喺16章第6節嘅時候咧，曾經講過話想去厄弗所，但係咧佢因為受某啲原因咧受阻。如果講咧，用呢個中途大使錄嗰個角度，成啲角度去講咧，佢就係聖神阻礙佢去呢個厄弗所嘅嗰次。但係今次咧，佢就去咗。咁但係咧，第二次就係18章第20節裏邊咧，即係上一章啦，20節裏邊亦都提過，啊提過話19章到咗厄弗所，保祿咧就。將他們留在那裡自己入了會堂和猶太人辯論 但係咧嗰次咧就唔可以停留好耐，即係停留好短時間。而今次咧喺呢個19章呢度咧，就真係佢希望能夠做到啲嘢啦，嚇喺呢個厄弗所裏邊可以做到所謂傳教嘅工作。好啦，第一次就開始話阿波羅喺格林多嘅時候。上一章咧，我哋读过啦，呢个系咪？阿波罗啦，保罗走遍咗高原地带之后咧，嚟到厄弗所，遇见咗几个门徒。咁呢几个门徒咧，佢向佢哋话：你哋信教嘅时候领受咗圣神未咧？佢哋就回答话：连有圣神，我哋都冇听过。嗱，好奇怪啊！系门徒。但係未聽過有聖神，咁所以咧，解經學者咧就或者話睇到呢個情形咧，就其實了解到咩咧？就佢哋呢啲門徒可能係其實係約翰使者嘅門徒嚟嘅。咁同時可能係咩咧？佢哋當之前係約翰使者嘅門徒，但後來咧就相信咗基督或者跟隨咗基督嘅門徒。不過雖然跟隨咗基督咧。佢哋真係冇聽過聖神呢一回事，所以佢話連聖神我哋都未聽過。所以保羅咧就直接咁樣問佢哋啦：你哋受嘅咩洗咧？你哋就係門徒，你哋即係冇聽過聖神受咩洗咧？咁所以直接問佢哋，佢哋就話係約翰嘅洗禮。所以更加了解、更加清楚咧，睇到呢幾個門徒咧，呢啲門徒咧係約翰嘅門徒嚟嘅。理論上佢哋跟隨基督，佢哋應該聽過，但係事實上冇聽過，又或者話佢哋冇意識到咧，約翰嘅宣講係喺耶穌基督身上實現。咁耶穌説啊，約翰宣講咩啊？佢話我連幫嗰個人啊，就嗰個將要嚟嗰位咧，連解鞋帶都冇，都唔堪當啊嘛。咁佢哋可能呢幾個門徒冇諗到咧，耶穌基督被釘死。雖然復活咗咧，可能佢哋一知半解，正如好似黑撒烏向黑馬烏嗰兩個門徒一樣啦，即係個信心咧唔係咁強咧，所以係冇理會到呢件事，冇意會到咧耶穌就係約翰所講嘅要嚟嘅救世主。本來就話約翰嘅洗禮咧係一個悔改嘅洗禮，佢話俾百姓聽要信喺佢以後嚟嘅嗰位。就係要信耶穌基督，佢就係墨西亞。佢哋好似即係冇呢啲門徒咧，好似冇聽過耶路撒冷發生嘅事。所以耶路撒冷咩事咧？就係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復活，同埋五旬節嘅事。所以變成佢哋所謂冇聽過聖神。咁所以佢哋聽到呢啲呢啲咁嘅門徒聽到保羅所講之後咧，就因主耶穌基督嘅名受咗洗。咁有冇可能？即係保錄自己講過嘛？喺格林多人前書格林多教會咧，分黨分派，記唔記得啊？咁耶穌就話：，我除咗一兩個人啦睇先嗰兩個人嘅名咧，大家可以攣去格林多前書第一章格前第十四節，佢話：我感謝天主。除咗克尼斯婆同埋加約之外，我沒有給你們中任何人付過洗。換言之，約翰咧係宣講道理為主，施洗咧其實係好，即係為好少人施洗啫。咁佢喺呢個厄弗所教會裏邊咧，而呢度咧有好可能咧就係因為前面一開始講就係話，之前唔係上一章咧就講嗰、那個。阿桂拉啦，同佢哋一齊啊嘛，咁所以就好可能呢個係阿桂拉為佢哋受洗嘅。而保羅阿桂拉為佢受洗之後咧，保羅點咧？即刻為佢哋浮手，聖神就喺降臨佢哋身上，佢哋就講各種語言，亦都講先知嘅話。佢哋一共有12個人，12個人。喺呢個聖經裏邊呢度嚟講咧，係冇特別意思嘅，冇話反映12個鐘頭啊，或者12個支派冇咁嘅特別意思嚇。保羅入咗會堂， 放胆讲论一年三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来到劝化人。咁一年三个月咧，其实可以话喺保禄个传教嗰个时间嚟讲系都几长噶啦。咁呢一个厄弗所嘅犹太人咧，似乎咧较为开朗，较为开放。因为如果唔开放的话，佢唔可能喺会堂里边同人哋辩论，亦都唔可能去讲三个月咁耐。啊，可能你讲完一次咧，人哋已经赶你走啦。啊，佢不受欢迎。是他在厄弗所復傳呢，可以说满传了18章19至21节的诺言。我们看回前面18章19至21节。19节是什么呢？到了厄弗所，保禄就将他们留在那里，自己入了会堂向犹太人辩论。众人求他多住些时候，他没有应允。就辞别了他们，说如果天子愿意，我还要回到你这里来。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诺言，所以今次呢就是停留了这么久。而这些犹太人呢也都较为开放，于是呢一年三个月呢在他们会堂里面辩论。但是犹太人之中虽然有人开放，始终有些人心硬不相信，在大众面前呢辱骂圣道，即是闹保禄所讲的宣讲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件事迹。所以保禄就离开他们，将这些门徒分别出来，每日在提朗诺的学校里面辩论。至于提朗诺呢，这个人的身份可以说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厄弗所的一个教师呢，一话呢个学校嘅业主咧，咁即系冇乜详细嘅资料嘅。咁呢件事进行咗两年，嗱前面三个月喺提朗诺学校咧就两年啦，两年三个月啦吓，记住喎。以致凡住喺亚细亚嘅人都听到咗主嘅圣道，犹太人、希利人都有，无论外邦人咧。或者希利人都有机会在两年里面听到保禄所讲的事。天主藉着保禄的手行在这些非常的歧视，甚至有人拎他身上的毛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都离开他们，恶魔也都出了去。大家都知道，如果天主要行神迹，他可以不单止藉着一个人的手，藉住一个人的衫都可以做。我们还记得呢马尔谷福音记载第五章的24节，曾经有一个血流病的妇人，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能够摸到他的衫呢，我就会痊愈的了。所以这里是一个福音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例子。那保禄行奇迹，当然不是保禄有什么神力，而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行的事。所以说天主藉着保禄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迹。在厄弗所，保禄可以说由头至尾一共有三年那么久。前面我说三个月，现在这里两年，两年三个月。我们再看看19章的22节。22节他说他打发他的两个助手大谋德同埋厄勒斯托往马其顿去，咁保禄点咧？保禄就系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咁啊暂时留在亚细亚咧，可能就系一段都几长时间噶。咁当然阵间我可以再睇翻另外一啲书信所写嘅咧，俾我哋睇到嗰个实在嘅时间系点样。好啦，翻转头咧，去翻十二节嗰度啦。至于这个围裙呢，围裙其实可能是他的腰带来的。你知道以前的人的衫呢，一件袍这样可能是扎住个腰带来的。这个奇迹，天主藉着保禄所行的奇迹呢，其实仍然都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因为当这些人见到听完保禄所讲的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之后呢，再见到这些奇迹呢，就可以说 證明係保錄，證明保錄係天主嘅人，係天主嘅仆人，即係唔係話誒呢個人咧唔知藉住邊個講嚇，所以咧佢哋有咁嘅意義喺度。第十三節就話嗰個時候有幾個周遊嘅猶太驅魔者擅自向附有惡魔嘅人呼號主耶穌嘅名咁話。我因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哇，即是都很懂讲话啊，见到保禄行了奇迹，见到保禄宣讲，那呢他们自己本身呢有驱魔的能力，所以呢他说我因保禄的名字宣讲的耶稣，用耶稣，其实不是单只保禄，即是擦保禄的鞋呢擦到 出到面，我因保禄的所宣讲的耶稣的名字命你们出去。有个犹太司祭长叫做斯盖亚，他的七个仔都作这件事。换言之就是什么呢？当时有些人呢即是熟悉驱魔，我们驱魔我们知道耶稣时代呢在、福音有些记载过、我想大家看一看，就是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三十八、三十九节呢，马尔谷福音咧，睇到系嘛？1573页啊。佢约望向耶稣话：师傅，我哋见过一个人，佢因你嘅名字驱魔，我哋禁住咗佢，因为佢唔跟从我哋。耶稣就话：唔好禁住佢，因为佢冇任何因为冇任何人以我嘅名字行咗奇迹，就会立即诽谤我嘅。因为谁不反对我呢，就是倾向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这些人都会懂得用耶稣的名字驱魔。约望呢，即不是那么 happy， 以为耶稣只是属于我的，谁知原来呢第二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法。但是关于这个司祭斯盖亚呢、根据圣经学者说呢，他说冇資料有關呢個司祭嘅身份。嗱，你知道猶太人啲司祭咧有記錄嘅，邊個幾時做咩司祭嚇？喺邊個地方做有記錄，但係咧查唔到呢個司祭嘅身份。咁無論如何，佢咧其實七個仔咧都做呢啲驅魔嘅事。嗱，本嚟做驅魔咧，如果係為人嘅好處咧，唔係壞事。但係咧呢七個佢嘅七個仔咧係 abuse耶稣的名字来做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即是是不是呢都用耶稣的名字来驱魔、所以恶魔就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禄我都熟悉、但是你们是谁呢、你用耶稣驱魔，如果你用耶稣驱魔，我就要听你洗的了、所以恶魔呢就所要窒回他们了、于是那个身负恶魔的人呢就扑倒在他们身上，而制服了他们这七个兄弟，胜过他们，以致他们呢赤着身子带着伤由屋里面逃走了。可以看到即是他们七个呢来到去应付那个附魔的人呢都搞不定，就是因为他们 abuse 了耶稣，滥用或者妄用耶稣的名来到驱魔呢，于是耶稣不帮他做任何事，或者说天主不容许这件事实现，所以出现这样的事了。凡住在厄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知道了这件事，就都害怕起来，主耶稣的名字也都传扬开去。一方面呢就是害怕、他们可以驱魔，本来竟然不够个魔鬼来呢、而且呢在这件事件里面很羞耻、甚至呢、赤着上膊上身呢都要由家逃出来啦。那这件事件里面出现了两个效果，在这第十七节里面看到一个呢就是使到人们害怕，第二个效果呢就是耶稣的名字因为这样的事件传扬开去。于是第三个情况就出现呢，就是信教的人之中有好多人承认，承认咩呢？承认保罗所宣讲嘅耶稣基督就系救世主， 同时报告自己以往所行的事，换言之呢就是认错，即是我以前做了些衰嘢，我希望主耶稣呢这个复活的、主耶稣给我这个救恩、使我能够重新做人。所以在这件事件里面打出了四个效果，其中有好些人，有些人呢行过巫术的人将书籍一起带来，当着众人的面销毁，他们估计这个书价呢一共有50,000银币、很犀利、就是这件事件行、驱魔的事件，或者这个施祭的七个仔驱魔失败引致的效果，不单止有这么多人、很多人相信了耶稣，承认自己所做的错误、接纳耶稣为救世主，而引致到行巫术的人呢都改变过来了，就是将那些书呢当众书烧了它，那书就很多书、这个很多书呢也都反映什么，反映很多人行邪术、50,000银币，一个银币等于多少呢，等于一般人一日的工资，那可以计算了，即是多少人的工资呢，是不是这样，主的大道理大为发扬，日渐坚固。所以在这里也都看到呢，即是阿弗所教会那个、发展情况。在这里我想补充上高一点的，就是保禄问那些人领洗没、然后浮手、因为保禄呢很深信一样东西，很深信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没有圣神的印记，未领受圣神，即是等于什么呢，这个圣世是不满全的。所以教会今天其实一个满全的圣世圣事都是要领受见证才叫满全，如果只是领洗跟着停了不去领见证，是变成是不满全的。而教会今天、在牧民方面呢，有时呢遇到一些基督教的教派的弟兄呢姊妹呢说、我要加入返入天主教，那怎么呢，这个教会呢就要看看他所跟从的宗派究竟是什么宗派，他的宗派的圣洗圣事究竟是做了多少事、有很多宗派的圣洗圣事只是说得不好听，只是淋水的，或者浸浸浸洗的，就没有赋予圣神这个我们用的另一个字眼叫见证、这件圣事的。所以呢他们呢转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就不使领洗的，但是要从宣那个圣洗誓言啦，同埋宣信啦，我信主耶稣，传下啲天主嗰个圣经嘅个誓言啦，同埋咧要去领受见证圣事。如果系佢哋个教会冇呢、这个所谓见证圣事嘅话，保罗喺埃弗所嘅时间咧，因为成三年咧，所以附近嘅人咧亦都知道。而前来听他讲道，所以他说有些、很多希腊人、可能这个就是包括了什么呢，这些人包括了就是阿弗所、对不起，包括了哥罗森，还有在默示录里面讲，默示录什么第二章至第三章，可以大家看一看第二、默示录第二章至第三章，第二章至第三章里面呢有好多提示了很多个教会的、1950页，有阿弗所教会呢，他说致阿弗所教会书，是吧，有阿弗所教会，跟着有斯米纳教会、培尔加摩教会、提雅提勒教会，然后后面还有、萨尔德教会、菲拉德菲亚教会、克劳迪亚教会，一共七个教会。所以呢保罗其实 喺金不所宣道嘅时候咧，唔单止有哥罗森住喺哥罗森各地区嘅人嚟到听道，可能亦都有其中默示录里边讲嘅，即系正话嗰七个教会嘅一啲教会嘅人嚟到听道。咁保罗离开会堂之后，就系、十九章，即系话我哋读嘅第九节啦。有啲人心硬唔相信咧，佢离开会堂之后咧，佢仍然继续向犹太人作证。咁我哋点样睇到咧？就系、第二十章，卷一卷去二十章后边21节。20章21节咧就系、不论向犹太人或希律人，我常苦劝你哋悔改，归向天主，同时信主耶稣。睇到吗？20章嘅第21节，佢咧就由保罗嘅自己中途嘅书信里边咧，知道咧佢喺埃弗所同佢嘅教会团体保持咗好密切嘅联系。我哋睇到啲书信咧，特别最后尾前面就当然之后啊，中间讲一啲有两佢哋嘅问题啊，或者保罗点样去劝勉教导佢哋啦。咁原来最后咧，亦都去所谓慰问佢哋，致向佢哋致后啊，边个弟兄向佢哋致后等等，可以睇到咧喺呢个好紧密嘅联系。特别哥林多教会咧，咁哥林多前书咧，有啲学者就相信系佢喺埃弗所传道呢3年里边咧写嘅啊。好啦，去到后边嗰个21节啦，佢就系未来行程嘅计划。保罗咧未来行程去边咧？其实佢打算去西班牙嘅啊。咁但系路加咧就冇喺呢度提及到去西班牙嘅问题。咁保罗咧只系话有意思咧去，即系根据路加笔下写嘅中途大事录咧，只系话保罗咧有意思去罗马。佢呢啲事以后，保罗决意要经过马其顿同埋阿哈雅往耶路撒冷去。咁话我喺到嗰度以后咧，亦都应该睇下罗马。佢有呢个意向去罗马嘅，于是就打发咗佢嘅两个助手蒂茂德同埋厄勒斯托去马其顿，而自己就停留喺一段时间，停留喺亚细亚。咁咧，我想大家睇一睇咧，呢一个为咗了解多啲将呢度所呢两节所讲嘅嘢咧，佢哋罗马人书，保罗写俾罗马人嘅书信嘅第一本咧，喺格林多之后，中途大使录后边嗰个就罗马人书啦，第16章23节，16章23节咧，我嘅东主，亦都系全教会嘅东主加约，加约啊，可能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加约亦都系佢帮佢扶仔嘅，即系保罗帮佢扶仔嘅，啊，即系话加林多前书咪话佢帮两个人扶仔嘛，啊，佢话亦都问候你哋本城嘅师傅厄勒斯托同埋我。夸尔托兄弟亦都问候你哋。呢、这个厄勒斯托咧系一个师傅嚟嘅，师傅即系话即系会计部啊，数银两啊，收集钱噶啦，保管钱噶啦。咁呢佢嗱打发两个助手，一个系蒂莫德，一个厄勒斯托，往马其顿。往马其顿做咩咧？咁？其實就好可能咧，因為佢為保羅而家係翻去耶路撒冷啦。記唔記得佢曾經為提啲外邦嘅教會，佢話耶路撒冷係我哋嘅母教會。而家耶路撒冷咧遇到一啲即係點啊？生活上嘅困難，經濟上好貧乏，所以咧鼓勵啲人去捐助。咁但係我覺得 係保羅嘅徒弟啦。啊，當然保羅咧，即係好信任佢啦。喺呢、這個做各樣事情方面，咁但係厄勒斯托咧係師傅就咩？係嗰個教會嘅錢點講啊？籌款嘅籌集款項嘅保管者，於是咧就往馬其頓咧，佢其實咧喺嗰度攞收集嗰啲錢咧，幾個教會嘅捐助咧就帶去耶路撒冷嘅啊。好啦，厄弗所嘅暴動。这个暴动呢是因为福传引起的骚乱。为什么暴动呢？正话讲过了嘛，阿尔特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出名的神、神嘛，对他们说他有个神庙。他就在那个时候关于主的道起了不少的骚动。原来有个人叫做德尔特流的银像。德尔麦特罗特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都没什么详细资料，可能是什么呢？是行业这个就是做银器、的一个、领袖来的。这个阿尔特米是什么东东神呢？是一个叫做所谓私生殖的女神，是一个女神来的、是我们中国的所谓 多仔佛、那些那类的东西，私生殖的。他使这个女神呢的神庵使工匠获利不少啊，个个呢咦，这个好像风车好靓喎，买个风车回来挂在门口转一下先，转一下个运先。于是个个都买这个风车，咁就赚啦，系咪啊？咁呢个当然呢唔系买风车啦，买神咩嘅呢个银叫做咩啊？系咪神庵啊？即系其实啊用银做嘅啊，咁呢个银像咧系可能系力就啦。他将他们的同业工人集合起来，他就说，同人们，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手艺发财的，他很坦白、我们要赚钱呢，我们就靠这件事。但是你们看见呢，如果听到了这个暴露呢，不单只是厄弗所，而且几乎在整个亚细亚劝服了很多人，他说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咁啊大件事啦，唔系神边个去买咧？冇人买，咁啊你做乜都系假噶啦嘛，所以就变咗佢哋失业啦，冇钱啦，就要造成大混乱啦。所以呢个唔单止使我哋呢一个行业有遭人唾弃嘅危险，而且啊，连伟大女神阿尔特米嘅庙亦都要视为无物喎。个都唔去拜神，呢间庙就执紧啦，系咪？甚至整个亚细亚同埋天下所敬拜嘅女神嘅尊威咧，亦都被消灭。哇！以前好威噶嘛，个个都走去拜啊呢、这个，即系拜完神咧，就可能生个仔啊，生个女啊，咁啊生好多。即系以前嘅人咧，就系越多仔女就越祝福多祝福啦，咁嘅观念系咪？所以呢、这个可以话。这个阿尔特米这个女神呢 的问题呢，触动了他们即当时的那些人对这个神的宗教的狂热。现在保罗所说，他所做的不是神来的，那谁再去拜神呢？谁再去买这个即这些这的银器呢？没人了，所以呢变成呢他们呢就造成好像甚至失业啊。女神呢亦都冇所谓佢哋嘅厄弗所嘅最出名嘅嘢，各地 为其他周围嘅人呢都好文明嘅嘢，竟然突然之间呢即係好似一落千丈。所以佢哋听到之后呢就满怀怒气，大声喊叫话，大灾厄弗所人嘅阿尔特米。於是满城混乱起来，他们捉住了保禄的女伴马其顿人加约、这个是保禄的女伴、旅途的伴侣，那就他是马其顿人，还有什么呢？还有阿黎斯塔柯，这两个人一起冲到剧场、这两个人呢被他们捉到，但保禄呢就不知道怎样甩了身、不知道是不是、天主帮他在混乱之中呢就离开了， 只係捉咗保禄嘅同行者啫。咁保禄知道呢件事之后，佢话就愿意咩入去见一见民众，但係佢个门徒唔俾佢去。点解呢？因为而家好大混乱嘛，如果佢去到会点呢？有可能会引起即係保禄嘅生命嘅危险。去到一个地方呢，他就说冲到这个劇場，劇場很大的，他说可以容纳20,000人，或者一个很大的劇場、啊、这个因为厄弗所呢，这个城呢曾经、重建过、重建重新建设，因为厄弗所曾经灭、即是怎么说衰落过的，咁後來再去建翻呢、這個這個城市，所以咧個劇場咧可以好大，即係唔係可以大到可以容納成20,000人嘅。咁雖然保羅想為佢為救拯救佢嘅同伴啊，呢兩個同行者咧，但係教友其他嘅信友就唔俾入去啦。佢仲有幾位亞細亞嘅官長，亦都係佢嘅朋友，亦都打發人到佢嗰度勸佢唔好冒險到劇場。可以看到呢，即其實啲人咧係知道喺呢個情況咁亂咧，對保羅嚟講係危險嘅。啊，當時眾人亂叫亂嚷，的確係一個混亂嘅集會，大多數咧都唔知道為咗咩緣故而聚會、哦。啊，最奇怪就係開始嘅時候一少數人知啦，但係人咧好容易因為感性嘅緣故咧，即係哦。好似聽到話啲唔公平嘅事喎，聽到有啲人失業喎，或者聽到咩乜乜喎，咁即係都去咗嗰度。咁所以好多人事實上唔清楚個事件係咩事件。群眾之中有啲人推舉出亞歷山大尼，猶太人就推佢上前，亞歷山大就大揮咗一揮手，想要向民眾講話。佢亞歷山大係猶太人之中嘅一個，代表佢哋想出去講話。但係猶太人咧，基本上咧唔受歡迎啊！佢哋同當地嘅希臘人咧，其實好多時都有衝突嘅。所以你以為推一個人出嚟代表你哋向我講，向同我哋講嘢，即係有啲咩意義呢？即係或者係佢接受咧？冇，佢哋唔接納。就係呢個阿弗所嗰啲，即係信呢、這個。即係點講啊？亞爾特米嗰班主要嗰班人咧，所以話當眾人一認出佢係猶太人，都同聲喊苦話：大哉厄弗所人亞爾米達！嘈冤巴閉，嘈咗大概2小時啊！點解咧？佢哋知道猶太人有佢個猶太宗教背景嘛。但是现在这班最初的一班人就是为阿尔特米做银器来卖来赚钱来生活的嘛。所以在宗教背景文化背景是有不同的嘛。所以你叫个犹太人来代表向你讲嘢，即是他们不会接纳了。而他们出声讲的就是所谓厄弗所人的阿尔特米，你犹太人的东西没用啊，阿尔特米才最重要。咁書記官好可能咧，所謂地方嘅嗰啲高官啦、佢想出嚟平息混亂啦。書記官使群眾安靜下嚟，就話：厄弗所人啊，邊個唔知道厄弗所人嘅城係偉大阿爾特米嘅廟，同埋嗰個從天降落嚟嘅神像嘅看守者咧，所以。你哋使乜擔心啫？個個都知道呢個阿爾特米係咁偉大，呢個廟係咁重要，係咪？咁既然呢個咁緊要咯，呢啲事既然唔能夠反駁，你哋就應該鎮靜一啲，唔好冒昧從事。你哋帶呢啲人過嚟啊，即係保祿啦，同埋佢同伴咧。既然唔係涉聖者，冇破壞你嘅神廟喎。冇打爛你嘅神像喎、亦都冇出言侮辱我哋嘅女神，所以如果 德默特留和他的同业的工匠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个人，有诉讼期，又有总督在这里，他们尽可以彼此对告啊。所谓诉讼期呢，他们就 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总督来看他们有什么问题的，定了，譬如举个例子，一个星期每某一日、或者一个月某一日、所以有诉讼期的意思是这个了。咁啊，嗰个时候你咪提出嚟咯，啊！而家人又冇得罪你，又冇拆你嘅神庙，又冇侮辱女神，你哋搞咩嘢啫？啊！咁因为地方官咧，好重要嘅个观念就系，我搞好我个地方嘅治安，你唔好搞咁多嘢，其他嘅嘢咧，唔该你留翻啊！嗰、那个大人物啊，比我更高位置个人嚟嘅时候咧，你先提出嚟，等等佢处理啦。但是你们如果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呢，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面解决、这个就是郑华所说的、诉讼期、关于今天的事，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因为这个是本来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对这些事，对今次的集会不能够指出什么理由来。咁佢讲完呢啲话咧，先至将集会遣散咗。换言之中，呢、这个地方官咧有少少，第一系为自己能够做嗰个职位，保持呢个地方嘅安定啊嘅一座所谓职责，唔好搞乱当，影响我工作，影响我将来嘅职位，因为搞唔掂咧就可能炒鱿噶嘛啊。第二个就系、是。有少少用恐吓的口吻，喂，你哋而家冇真正的理由，亦都唔喺诉讼期，系搞呢个咁大型嘅集会，搞到咁乱咧，咁有好可能话你咧系你哋搞乱档喎，啊，咁你哋又好大件事噶咯，如果俾上头知道你哋搞乱档，咁嘅时候咧，就所以咧，佢哋呢班人咧先集会，因为刚上我都提过嘛，有好多人根本系唔知咩事嘅，除咗系嗰班同业。啊，或者话佢哋个工会行动之外，行动之外咧，唔知道实在系咩事啊？其他人，所以其实喺呢个安法所咧，群众集会咧系需要有咩有总督嘅批示嘅。如果唔冇得到批准咧，就视为非法。啊，呢句咁嘅解释咧，其实好容易明白啫。我哋香港人啊，你今日去示威抗议咧，你唔清正警署度申请咧，你就系犯法嘅。啊、香港做香港特首都说啦，好像上任的特首吓，唔该你哋听听话话。啊，如果唔系咧，上台就话我管理得唔好，啊，即系话我冇用，咁啊都等炒鱿。所以咧，几个年青人话要港独咧，佢就搞大佢，要镇压。于是咧，佢又喺中央面前可以继续上高一层。即系喺呢个环境里边咧，呢、这个背景之下咧，我哋好容易了解呢一段圣经究竟系想讲乜嘢。好，大家有冇嘢想問下先？ 我就冇咩想問嘅，但我就有啲嘢想講咯。即係我覺得，即係人類嗰、那個點講？人類嗰個錯誤咧，真係不斷咁樣重複啊！即係譬如而家睇到嘅情況咧，其實同耶穌被釘死嘅時候，即係嗰啲司祭長煽動群眾去處死耶穌，其實大同小異。而他們為的原因也是大同小異的，都是為了即是既得利益。 嗯。 那即是我怎麼說呢，覺得即是還有譬如剛才 Peter 說香港的情況其實都是一樣的，即是都是一小撮的人為了既得利益去煽動一些人去做一些怎麼說大為起哄的事情去擾亂那個局面啊，或者是令到局面混亂啊，從而得到一些自身的利益。即我覺得人的劣根性真的是不斷在重複，自我在重複的。